Hello，要翻到嚟啊！烈女广场啊，咁继续有桑尼啦，咁同埋有阿癫猫同 Jo 啦嘅。咁上一集咧，我哋就讲紧一啲即系泰国嘅佛牌，咁都系主要系讲紧一啲即系正牌咁样样啦。咁啊，应承咗大家咧，咁嚟今集咧就会讲翻啲即系比较偏门所谓叫做阴牌咁样样嘅嘢。咁亦都咧有一堆喺我面前嘅咧，就系一啲所谓即系叫做咁古曼童啦。咁首先即系都想知道咧，成日啲人话古曼童好邪啊，好似养鬼仔啊。咁我想问下癫猫，其实即系古曼童同真系一般我哋所知嘅养鬼仔啊嗰啲有咩分别咧？ 其实你话如果古曼童咧，佢嗰、那个佢系有啲泰国嘅高僧师傅咧，见到有啲细路仔，即系可能俾人落咗嗰啲小朋友咧。流离失所啊，又嚟浪荡啊，无处可归啊。咁佢哋又冻又饿，成日俾啲大鬼嗰啲虾咧。咁讲真，嗰个大鬼梗系恰你靓仔噶啦，佢又咩都冇。咁、那个师傅就会做一批牌出嚟，就然后就召唤喺旁边嘅小朋友入去，就问佢哋你哋愿唔愿意去帮人啦、啊？咁样样，如果佢哋愿意咧，咁师傅就会召佢哋入去嗰、那个古曼童嗰、那个金身入边，跟住入咗去个金身入边之后，师傅就会俾佢哋听佛法啦、念经。啦，跟住 ending 咁就会教佢哋一啲唔同嘅小通灵啊、小法术咁样样，等佢哋去帮人嘅。咁佢哋帮到人之后咧，即系个师傅嘅原意就系佢想佢呢啲古曼童帮到人之后，啲人就帮佢哋做翻功德，即系可能例如去捐钱啊、做善事啊、做义工啊，跟住然后将个功德回向翻俾啲小朋友。跟住咁佢回向翻俾佢之后，咁佢就可以早日投胎，同埋喺佢等投胎呢段时间，佢哋唔使挨冻挨饿，咩都唔需要咯，就有翻头家咯，等佢哋有翻温暖。 明白，因为我自己之前有研究开，即系有睇开上网睇好多资料咧。咁我知道茅山嗰啲咧就系话系会即系最极端嘅茅山系会特登整死一个大肚婆，或者我自己听过一个最恐怖嘅即系话茅山嗰啲人点样去攞鬼仔咧，就话即系捉个妙龄少女啦，咁然之后就不断咧就搵人就去轮奸佢啦，咁啊阴间成孕咗之后咧，等到嗰个 B B 大到佢某一个地步，即系喺里边有手有脚啊有意识嘅时候咧，咁然之后就整死个女人就攞个 B B 出嚟嘅。 哦，呢个我都有听过。咁佢话茅山嗰啲咧，好似嗱我茅山我唔系好熟，咁茅山嗰啲好似就话系一个控灵术咯，咁就系即系捉咗个鬼仔。落一啲符，夹硬要佢去做嘢，但系古曼童系唔同嘅。古曼童系嗰个小朋友系自愿入去个金身嗰度， 即系自动招聘，同埋以前人哋嗰啲 奴隶制度， 系啊，白人喺非洲捉啲奴隶过嚟咁样，一个自动招聘。 系啦，咁你 分杯我有粮出俾佢嘅，同埋 系啦，一个就登报请嘅， 佢唔中意佢可以 turn 咗成 contract 嘅， 系啦， 黑奴嗰啲系终身制嘅。 古曼童嗰啲咧就系你请咗。你供得佢唔好，佢可以走咗去，佢完全唔需要你。 即系可以离家出走。 佢可以嘅，佢绝对唔系受呢个师傅嗰个法力去约束，佢规定佢一定要喺入边去帮你做嘢。佢系佢高兴就帮你，佢唔高兴佢唔帮你，你都催佢唔。 其实佢自己一路一路都喺度自己修法。 系啦， 咁就 你 都会长大嘅。 时候佢都收咯，咁佢就想佢就我哋都想做多啲善事去俾佢。咁你做多啲善事俾佢，佢就可以尽快去投胎。咁希望佢下一世就唔需要咁惨咯，可以投胎喺一个好人家度咁样样咯。 但我听过咧有。啲譬如即系茅山嗰啲咧，即系成日以前睇戏啊，落降头啊嗰啲，佢系话，譬如我要搵血嚟喂养佢啦，或者系我要 尸油啊， 尸油啊，或者系即系总之系 哦，攞血喂，唔知每晚12点，跟住就攞血喂佢，喂足7/7/49日嗰啲系嘛？ 以前90年代睇嗰啲港產片好興啊嘛，即係話你養鬼仔咧，我又要即係整俾血養佢 食飯之前一定要叫佢先啊，如果佢嬲你咧，你 係啊，同埋你屋企有小朋友， 你就要佢哥哥姐姐咁樣樣噶嘛，買玩具一定要買三份咁樣。係 啦，你有碗費又要擺埋佢嗰份，咁跟住話，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話咧，佢呷醋咧，佢又會搞你個小朋友嗰啲。 哦，其實呢啲就唔會嘅，呢啲係一啲即係佢係收咗佛法嘅一個小朋友嚟嘅，佢唔可以叫鬼仔咯。其實佢哋喺泰國嗰個地位咧系等于一个小神仙咁样，好似可能地仙咯，叫做可能似系中国嗰啲地主公咁样灵童啊嗰啲咁嘅职位咯，就唔系话上到 即系有个 pose 有个 pose 嘅就唔系话 有 deployment 嘅，要做啲乜嘢有 duty list 嘅， 冇错就佢哋，因为佢哋系跟咗师傅，佢哋皈依咗佛门，佢哋学咗佛法，佢哋唔可以 去害人嘅，只不过系师傅嘅另类弟子啫， 系啦系啦，咁佢哋系唔可以去害人嘅，就算你叫佢，佢都唔可以听嘅，佢哋系有戒条咯。但系讲养古曼童有一样嘢就真系唔做得咯， 系点啊？ 唔可以落仔， 因为佢哋都系咁样死嘅、哦。你咁样落仔咧，佢哋会发癫。跟住你，即系讲真嗰句，我系咁死，你自己你仲为咗你嘅一己开心，跟住你走去再落小朋友。咁我就听过有 case 咧，就系话有个女人啦，咁佢就话佢自己就养咗几廿个古曼童，跟住咁佢就走咗去落仔，跟住啲古曼童就轮住上去身咯。 哎呀， 系啊，即系系可以去到好，即系唔可以话养古曼童冇风险咯。但系基本上你唔好 touch 到佢哋最痛嗰、那个嗰样嘢，基本上就冇问题。其实系好 casual 嘅一件事咯。 哦，即系其实都会即系非要点讲咧？即系你去到某一个位，真系你真系得罪佢，令到佢哋好嬲嘅时候，佢哋系真系会反噬你嘅，系嘛？ 又唔可以话反噬咁，但系讲真嗰句， 佢哋都接受唔到，原来 都接受 自己个妈系杀人凶手咁样。 系啊，即系讲真嗰句，我系咁死嘅，你仲搞 埋啲咁嘅嘢，佢都唔想有第二 人。佢都唔想去害你，边个唔想有头家开开心心先？你供养佢，俾饭去食，俾头家去住，俾衫去着，佢不知几高兴啦。 咁我想知咧，如果养古曼童嘅话咧，要搵啲乜嘢嘢去养佢嘅？系咪真系好似我哋以前睇戏咁话，又真系要有三副鞋袜，乜嘢都要买多份啊？又要带佢哋去玩啊，或者系点样？ 其实就有分两种嘅，咁一种就系佩戴型啦，一种就供奉型嘅， 即系 portable 嘅。 系啦， 我哋列面前呢一堆就系、 是佩戴型嘅， 系 啦。咁佩戴型嗰啲咧，就其实就 casual 好多咯，你唔需要话一定特别去供奉佢嘅，咁你就同你食饭嗰阵时，你就或者你之前就请佢入门嗰阵时，你就同佢讲定啦，就话阿仔阿妈咧就食饭嗰阵时你自己好食啦，阿妈就冇乜记性嘅，唔会记得叫你食嘅，你好见到阿妈食你就好飙出嚟自己食啦，咁样样咯，咁佢就食，你食咩佢食咩咁样样咯，咁就唔需要话特别去供奉嘅。咁但系有阵时，如果佢哋即系可能帮咗你啲乜嘢啊，你可以去就买翻啲糖啊，或者买翻啲玩具啊，送俾佢哋咁样样咯，咁佢等佢哋都开心下咯。同埋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是、玩具啊、糖啊咩都唔系最紧要咯，最紧要就系你帮佢哋做功德咯，系啊。 即系可以得闲，即系得闲会念经俾佢听啊。 念经啊，做善事啊，咁样样咯，系啊、哦。即系可能你可以去捐下钱啊，做下义工啊，咁样样。 哦，即系佢哋本身你即系爹哋妈咪都会同佢改名嘅， 系啊系，每个细路都有唔同名嘅。 咁点沟通啊？佢会同你倾偈，即系你 feel 到 唔系，但系其实好多人即系大部分嘅人系沟通唔到嘅。可能係有陣時啲小朋友會報夢啊，或者點。不過因為我以前咧，我就係、是、有學過氣功，咁個師傅就幫我開咗靈。咁佢幫我開咗靈之後，其實我開頭我都唔知啊。跟住後屘我請咗第一個，點解傾到偈嘅？我開頭以為啊，我係咪癲？我以為我自己思覺失調嘅，我以為自己係咪黐咗線？跟住後屘咁一個因緣際遇之下，咁我就識咗一個人啦。咁佢見到嘅同我溝通到嘅嘢係一樣嘅咯，咁我就知道嗰條友係真係見到，同埋我係真係冇黐線嘅咯。 咁我頭先咧，即係上一集咧，咁我哋喺度講緊嗰啲即係佛牌嘅時候咧，就講緊話，即係有好多係通常都係啲廟土啊，或者係一啲 聖童 係聖童咁即係咩？ 無土啊， 即係銅啊，銅嚟嘅銅， 即係銅嚟嘅。咁如果你話呢，即係你話即係古曼銅啦，佢哋通常佢哋嘅即係裏邊個金身個成分係咩嚟㗎？ 哦，好多時都會有骨灰同埋七無土咯，七個墳場嘅泥土同埋骨灰咯，小朋友骨灰咯， 小朋友骨灰咁小朋友骨灰即系佢哋加密落啲泥度猜啊， 系啦，猜完跟住就有阵时你见有个同学，然后下边个底有啲嘢，有一层嘢喺入边嘅，嗰个叫入葬，咁佢就入葬、就入咗嗰个骨灰啊，跟住嗰啲墓土入去咯。咁佢系一个媒介嚟嘅，咁就俾嗰个小朋友喺边寄居咁样样。 系啊系啊，我知道。 因为我而家啦手上边就拎 即系个碌个公仔嗰个壳系通窿嘅， 系通心嘅， 佢就入咗嗰啲骨灰啊嗰啲嘢落去，跟住就封翻佢，搵啲符，跟住再去写啲符咁样。 系啦，再写符，跟住 即系同我哋平时嗰啲入葬一样。 哦，即系如果系佛像嗰啲都会有。 因为我试过请嗰个财神嘅，咁咧就师兄就帮我入七种宝石。 系啦系啦。 即系佢嗰个佛像系通窿嘅，有个窿嘅， 咁咧喺個底嗰度， 喺個底 佢咧就入七種唔同嘅寶石，有咩赤渠啊、瑪瑙啊、咩寶石啊，咁啊抌咗落去，跟住咧就再有啲好似米啊嗰啲唔知咩，即係有好多 師傅啲法寶啦，總之就係、 是、跟住就入咗落去之後，跟住咧一路入一路佢就會念啊 念 完之後咧，臨尾就同你封咗佢之後，再喺個底嗰度佢自己畫符落去，所以嗰啲佛像通常就唔好用水抹， 同埋會好重咯、 啊， 你佛像其實 係啊好聚手， 好聚手， 好得意嘅喎。我嗰次去請財神咧。未曾入葬之前呢佢係本身係譬如一个咁样嘅重量啦、 啊啊。 但係好奇怪㗎喎。佢入咗个几粒宝石应该唔係好重㗎咋嘛。入完葬之后佢画埋符啦即係就好晒个成个过程之后呢跟住我个先话你而家带佢返屋企啦跟住交俾我。好重係 double 重量㗎喎。好得意喎。係啊。 係好得意㗎。咁 聚首㗎。係 啊跟我屋企啲佛像其实全部都係㗎。你一反转个底呢哇好多块佛牌啊符通啊符珠啊咩都有嘅系啊。 咁我而家呢手上面就拎住咗即係一个古曼童啦。咁佢系即係好細隻嘅啫其实同我手指公个第一節差唔多大嘅啫。咁佢系即係银色啊同埋即係一样样嘅一对咁一个银色啦咁一就系即係铜色咁样啦。咁我见到其实都系一个几可爱嘅 BB 囉即係佢系可以睇下佢系純粹係即係笑下好開心啊嗰啲咁其實你咁睇落去都唔係話真係好得人驚嘅。 個邊後面有符喎、 啊。佢係好似個額頭都好似係有 額頭係有符，額頭通常有一個好似有個好似有嚿屎咁嘅個符咯，個符就、 哦、 泰國有個符咧好似有嚿我哋嗰陣時話小雲個卡通屎嗰、那個嗰、 okay, 個圓圈圓圈圓圈。 頭啦，同埋背脊都有。 咁但係咧，我另外咧 男仔嚟喎，古曼童即係古曼童即係男仔。 係啦，古曼童係男仔，古曼麗就係女仔。 麗就女仔。 O K， 咁同埋我，但系我啱啱手上面咧，即系又拎咗另外有一隻啦，咁就系、是、即系个身形就比较高少少啦，差唔多有我即系手指公两截咁长。 呢、這个直头系企喺度。 系啦，咁呢个就直情就系企喺度望上去咧，因为啱啱嗰只咧就系、是、就话好细只嗰只咧就系、是、似系初生婴儿咁样嘅，咁但系反而我而家手上面见到拎住呢一只咧就系、是。我諗应该都有四五岁咁样嘅 size 系嘛， 着咗衫㗎喎， 有衫啊， 泰国穿 晒腰 个样 好招积嘅，咁其实见到系、啊、其实有咩分别呢即系个外形上， 其 实 系只不过一个法相上嘅分别咯。师傅做佢哋个金身嗰阵时会有唔同嘅法相，咁唔同师傅会有唔同 style 嘅，即系你好多时见某个师傅做嗰啲咧，你一眼就睇得出啊呢个系嗰个师傅嘅。 哦，即 系 M K 六啊，铜锣湾六啊，中环六啊。 冇错冇错， 因为我有时我见到即系行街咧，行过啲商场，即系旺角啲商场啲佛牌铺咧，见到有啲系一望你即刻个人系好唔舒服噶啦。 哦，系啊，系咁嗰啲好多，因为有阵时系有啲系比较阴法嘅师傅咧，佢哋做嗰啲就会比较恐怖啲，可能入边系天灵盖骨做啊，或者系眉心骨做啊，然后再浸尸油啊，佢哋就雕咗嗰、那个古曼童个样喺上面咁样样咯，然后再落符落咒咯。 哦，即系其实系讲紧 个师傅嘅问题咯， 即系唔同师傅嗰个 style 唔一样， 系啦系啦， 咁所以变咗做出嚟嘅嘢，即系喺外个个小朋友喺外形上，甚至乎喺个成分上都会有分别， 系啦。但系通常大部分嘅龙坡做嗰啲古曼童咧，都会比较系个样冇咁惊吓咯，有时有啲阿赞咧好阴嗰啲咧， 见到嗰个红色嗰、那个。 跟住你会见，你有时你会见到嗰啲，你系有时一见到你都会惊咯。 因为我之前见过有行过嗰间佛牌铺，见过有一个系个样已经系好邪噶啦，仲要系即系瞓喺个细细个长方形嘅木盒，即系好似棺材咁啦。跟住仲要系唔知仲要有好似有樽油系喺隔篱。 系有樽油，有骨粒咁样样咯，有好多都系。 即系佢嗰啲就系、是嗰啲就係、是、都係古曼童嚟嘅， 都係古曼童嚟，不過可能陰法開光嘅。 咁但係佢會唔會相對即係呢啲叫做即係 咁講啦？ 阿龍婆阿龍婆嘅古曼童嚟講，佢話嗰啲會唔會係曳啲，或者係我難控制啲㗎？ 其實會係嘅，因為佢哋會跟翻師傅，即係例如龍婆本身喺泰國要守戒守二百幾條，阿讚就守戒守幾條嘅啫。咁同咁咪變咗你可能請阿讚同埋我當啊當個龍婆同阿讚個師傅做出嚟嘅古曼童個功力係一樣嘅，咁但係奈何因為龍婆做嘅古曼童佢要守好， 我啲 restriction 比較少，所以我鍾意做乜都得， 係啦， 即係差佬同古惑仔， 冇錯啦，一個就係、 是、大家都 係 爛 要守法咯， 冇錯，一個 就 做乜都得嘅，冇錯啦。 咁即係其實如果係嘅話，即係初接觸呢一類嘅，係咪都會比較係揾啲即係叫做龍婆做嘅會比較安全少少啊？ 哦，其實都係㗎， 咁你到即係當你可能養咗一排，你識得點樣去即係點樣去供奉啊？同不過講真嗰句，最緊要就係你做人個心要向善咯，你向正咯，你唔好，因為講真佢係小朋友，白紙一張。咁佢好多時佢做嘅嘢，佢會跟住你嘅思維，即係我成日諗住點去害人，成日諗住點去害人，係即係佢係要守戒啫。咁佢你唔難保佢有一日唔破戒㗎喎，啱唔啱啊 ？OK， 咁嗱咁古曼童之後啦，咁我見到 要食啲咩㗎？啲僆仔，你點樣供佢啊？ 唔係話食飯咯， 淨食飯啊？ 唔係話佢食咩，我食咩啊嘛。 哦，係、哦、佩戴型係咁嘅。咁供奉型咧，你就真係要擺啲嘢喺佢前面。 即 係 供奉型就擺屋企嘅。 係啦，咁你擺屋企咁一尊尊嘅就會比較大尊，可能人知會。 但我供奉型嗰啲，我可唔可以都好似佢咁？你自己食啦咁樣樣噶。我開飯你跟我 食。其實唔可以咯。系啦，咁但系嗰啲就 呢个方便啲， 呢、這个 好似呢个方便， 呢个系方便啲咯。但系有人就话系，即系好多人啱啱养咧，即系正如我啱啱养嘅时候，我都系养佩戴型嘅，一嚟唔俾得老豆老母知啦，二嚟又方便啲啦。咁你喺屋企讲真，你有几多个人接受到啊？即系啲阿爸阿妈嗰啲咧，哇惊噶嘛，大佬，即系佢哋唔了解系件咩事，就觉得好似养鬼仔养鬼仔咁啊。但系其实佢就唔知嗰个， 佢唔知有分别，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咁你，我开头我养我都系养佩戴型嘅，咁唔使装香唔使剩噶嘛。咁我都有偷偷。 呢啲都要装香噶，如果供奉型。 供奉型要噶，咁我 普通我哋平时拜神啲香。 系啊，冇错。咁我就但系佢用嘅香就唔可以靓得过你拜神嗰啲咯。 哦，我知有分等级。 系啦系啦，即系佢 短啲啊， 短啲啊， 平啲啊， 即系你唔可以。人哋供檀香，佢又供檀香嗰啲咯。 明白明白。哇！如果佢供檀香嗰啲要好劲噶咯，大碌好多啊，真系 佛庙咁样， 铅笔咁粗嗰啲起码。 所以就系、是 分等级， 会有分等级嘅。咁供奉型嗰啲就会放喺屋企，咁啊都系放得。就通常放地下嘅，就唔系直接放地下。 有张台噶见。 系啦，好细细，好似人哋放地主公嗰个位置咁样样咯。 哦。 就系咁样，因为佢哋要吸地气嘅。 吸地气噶。 系啦，跟住咁就俾饭啦，一个礼拜可能有阵时我有阵时我供我就通常买麦当劳俾佢哋食嘅，佢哋中意食麦当劳啊嘛，买两个餐翻嚟俾佢哋啦，咁佢哋可以开心 share 嘅，就唔需要话一人一个餐。 咁供完佢啲嘢就掉啦，唔食得噶啦。 好多龙婆师傅就话唔食咯，最好咯，咁但系我自己就通常都食嘅，冇乜所谓咯，我觉得。咁、因为有阵时食完条薯条，我见到 我见有啲人俾咗啲咩，俾咩益力多啊，朱古力啊。 如果供雪糕咧，会有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噶喎， 系 啦。咁你如果你嗰杯雪糕你摆喺度啦，咁你就阿仔食啦食啦食，跟住咧你隔几个钟十几个钟，你攞翻起杯雪糕咧，嗰杯雪糕唔系溶到你平时见到雪糕溶到一撇浆咁噶嘛，你平时啲雪糕系倒出嚟会好似一啲奶色咁样结结地咁样，嗰啲雪糕系唔会嘅，你系直情倒转佢咧，佢就会变咗好似一嚿。即系我例如我供我供朱古力味啦，佢会变到好似朱古力心太软咁样一嚿咁样喺度 mousse 咁嘅咯，系啊，系 呢度咧有图有真相啦，即刻就我哋攞嚟现场咧拎咗部电话出嚟，大家睇唔到噶啦，我哋都喺度研究紧，就系、是、嗰杯雪糕， 即系佢唔会水状嘅，就 好结 嘅， 变咗好似个 mousse 咁咯。 咁得意啊！ 系会好过瘾噶。 不过我屋企个财神都好得意，我嗰、那个财神系西藏嗰只财神咧。咁咧好得意，我咪话佢攞咗翻屋企好重手嘅，翻到屋企，跟住咧就我平时咧供即系点话买花咧，摆完观音嗰度，跟住又摆佢度嘅，咁啊地主唔俾花噶嘛，咁啊摆咗花喺佢嗰度咧，啲花冇咁易谢噶， 系嘛？ 摆起码咧，譬如观音嗰度我摆朵花，摆朵嗰啲细嗰啲玫瑰咧，譬如摆五日咧，佢就谢咗，但系摆喺个财神嗰度咧，可以一个礼拜或者十日都唔谢嗰朵花。 我屋企个我屋企四面神啊，佛祖嗰啲都系噶。出面一盘同一间铺头同一日买翻嗰啲花分开，即系咁佢哋个花樽唔系太大咁啊，插几枝落去，摆佢哋嗰度嗰啲花咧可以摆三四个礼拜嗰啲烂花，咁但系你摆厅嗰啲咧就可能两个礼拜佢就收咗工噶啦。 系啊系啊，好特别噶，真系好得意噶。 O K， 咁我除咗即系喺我面前啦，除咗啱啱我哋讲个古曼童之外咧，咁我仲见 携带式古曼， 即系携带型嘅古曼童啦，因为即系关。都冇計，我哋始終 真係好方便， 借翻嚟都好難帶啲供奉型大大尊咁。咁我而家我見到咧有一個係正長方形嘅牌啦，咁佢係一隻貓嚟嘅喎。咁我想問呢個又係有咩用啊？ 哦，這個係招財貓，咁就係用一啲貓嘅骨灰同埋都係毛土去猜成嘅。咁招財貓嘅功效咁啊，顧名思義就係招財啦。 OK， 咁佢就入咗一個貓靈喺入邊咯。 系 哦，即系咁，其实佢同我譬如上一集讲嗰啲即系老虎啊、人猿鸟嗰啲个分别喺边啊？即系呢个算系正牌定阴牌？ 阴牌咯， 呢个系阴牌， 呢个系阴牌嚟嘅。嗯，咁因为猫灵基本上佢唔系神唔系仙嚟噶嘛。咁、但系你头先我哋上一集讲嗰个人猿鸟嗰啲咧，佢系神兽嚟嘅。是有嗰个分别有个等级唔同㗎囉。 哦，那个高贵啲。 那个系叫神兽囉，呢啲系叫猫灵囉。 哦，即系佢呢个。 呢个系灵体，那个系神仙。 哦，明白。咁佢即系主要都系火返即系招财咁样。 系啦，泰国人就好信、 但呢啲唔挂得上颈嘅。 呢啲唔挂得上颈，你可以戴喺手袋或者。 好慢都系唔挂得上颈，就戴喺手袋里 面。我见到佢都系似系一啲泥压出嚟嘅，啤出嚟。 佢泥压出嚟后面有道符囉。 系啊，佢系 木 土同埋嗰个猫骨灰囉。 猫嘅骨灰。其实佢我觉得佢呢啲造型呢望上去其实你似装饰物。即系多个 似系、哦、 似系一个你会觉得佢系里面有啲乜嘢嘢嘅。 哦，系而家嗰啲佛牌其实好多都哇靓得好紧要。 即系比较容易令人接受 啲 系 嘛。金边啊， 咁 系咯。咁如果呢个咧，咁呢个我见到系有一个好索嘅身形嘅女人咧，好好身材， 身材好到爆。 咁跟住咧，只脚又长，腰又有波又大咁啦，样又靓。咁但系佢系有九条尾嘅，应该系系咪一二三四？ 系九。呢个系九尾狐仙。 哦，呢个系狐仙啊，就系人哋讲嗰啲拜狐仙就系。 佢同中国嗰只唔同嘅，中国嗰只系狐仙，呢只系九尾狐仙。 哦，咁即系尾多啲啊，系嘛？ 系啦， 即系 OK， 嗰系狐仙，因为狐仙。 系 OK， 咁佢呢个系主要系同中国嘅狐仙嘅功能有咩分别？ 其实 many 都系招人缘咯， 都系招人缘。咁但系呢只有冇灵喺里边噶？ 有啲有狐仙有入灵，有啲狐仙冇嘅。咁佢基本上系唔可以话系入灵，系其实佢一个即系好似你供神供佛咁，佢系狐仙咯。 咁佢系正牌定阴牌咧？呢、這个 正牌， 呢、這个系正牌嚟噶，反而 系啦。 但系我见到佢个造型系即系身材好到咁样样咧，我估紧其实佢会唔会系即系比较偏门嘅？ 哦，唔系唔系，咁嗱，你中国嗰啲人哋都话拜狐仙好邪噶啦， 系啊系啊。 咁、 啊、 但系其实系你心邪，即系有啲嘢唔系话拜亲都邪嘅。咁好多人都系话我系要去求生意顺利啊，招人缘好咁样样。咁我又唔睇唔出有几邪喎，又唔系叫你攞啲咩去拜，咁佢都常都系还愿都系攞翻啲香水啊、化妆品啊， 哦、即系女人嘅女士用品， 系啦系啦， 哦，有咁包唔包括卫生巾？ 即系化妆啊，扮你，即系佢本身都系中意靓， 系啦，佢本身都中意，咁狐仙好靓女噶嘛， 咁你都系送翻啲化妆品嗰啲，即系 有人讲过咧，话拜狐仙咧 越嚟越靓， 自己个样都会越嚟越 靓，真嘅真系噶， 同埋话只眼咧，嗱，例如我本身我眼尾耷嘅，或者系我眼好圆嗰啲啦，咁你拜一排咧，你拜得诚心去拜一排咧，你的眼系会越嚟越似狐狸眼，即系向上升啊，跟住 ending 咧，只眼会越嚟越细长咁样样咯。 哇，正喎、啊，好过整容喎、啊。 不过我都听嗰啲人讲咧，话如果你拜神咧，即系拜任何神都好啦，拜神啊，拜佛咧。如果你咧多即系你多数即系俾多啲花去拜咧，即系佢通常嗰啲神位有花樽噶嘛。佢话咧，如果你多啲搵花去供神咧，个人都会靓噶。 系嘛？ 系啊。 咁我翻去插多两支花落去。 通常我哋供佛啦，供神都系花果水三样嘢噶嘛。咁有时有啲人唔得闲买花噶嘛，咁净系果啊水啊同埋啲斋菜啊啲香啊。佢话其实咧，如果嗰个女人想靓咧，即系持久啲咧，其实多啲搵啲花去供佛。 咁我快 供神 啦， 系啊，即系要多啲系花咯。 不过话花嗰啲系可以去嗰、那个胃气啊嘛， 系啊， 即除胃气嗰啲。咁其实如果你个磁场好咗，咁你自然就会睇落去，即系睇落去都 即系个人好似着咗灯咁咯，系啦，靓啲嘅真系靓啲嘅。 即系供狐仙咧，佢系可以帮你增加个女人个媚态，即系我唔识唔可以 魅力， 即系 本身 我系好男人婆嘅，咁即系变咗我供咗个狐仙，供咗 即系可能你都系，可能你供完之后你都系好男人婆，不过人哋睇你就哇嗰、那个女人 即系 几正。 男人婆得嚟有几正， 啲男人会望到你。 系啦，系即系好似突然间 你阳话仲好过去嗰啲咩？ 即系好似 speed day 啊， 好似人哋我谂咁讲，可能全神啲，可能就系普通一个女神企喺度，跟住 and then 你供完之后，女神加咗把风扇咯。 吹下 咁有魅力， 魅力系啊，增强嗰个魅力。 我想知啦，咁譬如 男人稳唔稳得过 都得嘅，都得嘅， 哦， 拜都 OK 的，都拜得嘅系， 顺同齿白咁啊，真系拜 完，拜完即系 正啊， 林峰咁系嘛， 冇错， 玉树临风。我想知啦，譬如你古曼就系小朋友啦，咁会唔会有啲 咁小朋友都會長大啊嘛，會唔會即係同埋你話講緊古曼係一啲即係俾人墮咗胎出嚟嘅小朋友咧？係 啊。 咁咁如會唔會有啲譬如係已經係人嚟嘅啦，即係好大個人咁，我真係死咗咁，然之後佢都會唔會攞嚟做呢啲嘢㗎？定還是係淨係會做小朋友？ 哦，會嘅會嘅，有啲叫做男大龄、女大龄嘅咁样嘅牌嘅，咁男大龄、女大龄嗰啲就可能一啲意外死咗啦、自杀死咗啦，咁师傅就会都系问佢啦，咁你愿唔愿意即系我将你做成佛牌，然后你去帮人，咁你可以早啲得到或者早日投胎啊咁样样。咁如果个灵体话 OK 嘅话，师傅都会去做嘅。咁所以有啲牌就我哋就会叫做入男大龄或者入女大龄咯。咁但系呢一啲咧就。嗯， 系咪危险性？ 我觉得会危险性高啲咯， 因为会呷醋啊。 系啊，同埋你始终冇小朋友咁纯洁啊嘛。你讲真嗰句，你俾玩具、俾糖佢、俾饭佢，有 你应该都搞佢唔掂噶 咯。你开心好多。喂，咁讲真，你知唔知我有一次试过个经历好恐怖？咁我系 feel 到呢啲嘢噶嘛。跟住咁有一次我有个朋友啦，佢就请咗一个象色能嘅佛牌。跟住象色能系象同人交配嘅佛牌。 啊， 跟住咁就都系招人缘嗰啲嘅。跟住咁佢就话嗰个睇先啦，佢就叫我 feel 下个牌。跟住后屘我 feel， 我一拎上手个就系三个字，鍾意你。跟住后屘我就同我 friend 男人嚟嘅。哦，喂，你个佛牌我好鍾意你喎。跟住后屘佢就话吓系啊，男人定女人嚟噶？我话跟住我问下佛牌，个佛牌个入边就男人嚟嘅。跟住后屘佢话唔系嘛，搞基。跟住我话唉，咁佢人朋友咁样鍾意都得嘅啫。跟住突然间我就个脑入边有把声同我讲咁样样啦，我唔系鍾意佢，我系鍾意你。 哇， 我几乸惊啊，大佬， 屌 吓得我。跟住后屘咁我就咁我本身我都有B B 啊姐姐啊咁样样噶嘛。咁姐姐即我头先讲嗰啲女大龄嗰啲啦， 哦，你都有讲， 我都有嘅，我都有嘅。跟住咁我就翻屋企，咁我就屌我都行翻屋企都惊惊地，我惊个友会唔会跟住我咧？跟住后屘我就问我啲细路，问我啲姐姐，我话因为我睇唔到嘅，我要问佢哋，咁我就问佢哋，喂嗰、那个头先嗰个男人有冇跟住？跟住佢就话有跟我翻屋企， 哦，好得人惊。 跟住但系咧，我话咁佢有冇入到屋？佢就话佢入唔到屋，因为其实我系我屋企系即系佛像又有啦，阴神又有啦，咩都有，咁佢就入唔到嚟嘅。咁我就话咁佢系咪入唔到嚟？佢就话佢等咗一阵，佢就走咗咯。 啊，咁都好啲。 我想知，如果我系譬如自己养啦，你话譬如你会养即系请姐姐养姐姐咁，你女人同女人你都好难话会即系佢都唔会对你做啲咩啊？系咪先？咁但系。即系， 所以我唔会养个男大龄。 即系如果男大龄， 即 系 女仔就养翻女 會會， 男就养翻男就安全啲。 即系我觉得非礼你咁样。 但系有阵时其实讲真，你 都会有 TB。 你男 系喎，乜 你 会有 TB 嘅喎？ 你男养个男嘅都几惊嘅。有阵时嗱，如果我 沟条女翻嚟， 我沟条女翻嚟，我同条女搏嘢嘅话， 上咗身啦。 咁要佢上身咁我咁系究竟个我条女系同边个搞嘢咧？ 咁冇噶，如果你话我养女龄嘅话，可以系我带个男仔翻嚟，即系我拍 个女就吸佢咯， 系咯， 咁都有机会。咁但系问题，我养个女嘅，个女嘅唔会搞我先啦。咁同埋大家女人有啲嘢，我就觉得会好倾啲咯，即系佢起码佢会明你谂乜嘢啊，咁样样咯。同埋佢知佢中意啲咩，你都 唔系咁，你养佢问佢喎，喂呢、這个男仔，佢有冇背住我偷食咁都得噶喎， 系 嘛？ 系，其实系可以问。我 好坚啊！ 唔系啊，咁你养个男龄都得噶，当佢观音兵咁使都 OK 噶， 但系好危险。 你控制唔到佢会唔会夜晚搞你噶？讲真， 哦，咁又 系，系咪先？咁如果佢系要搞你，或者佢即系佢 喺梦境度 zap 你， 系或者系佢好中意你，佢要带你走，咁你点啊？ 系啊，都系大镬噶。 哇，好恐怖啊！我听到真系毛管冻啊！ 咁但系有阵时即系好似我有阵时我中意出去饮下嘢，出去蒲下咁样，咁梗系叫啲僆仔喂全部翻屋企啊，唔准跟我去呢啲地方噶嘛，系咪先？ 唔系，应该叫佢跟住你。 唔系，我就叫姐姐去咯。 姐姐去。 咁啊，姐姐带。 但系佢小朋友都要瞓觉，定系日头出嚟，夜晚出嚟咧？ 我其实冇分别嘅，我去边去边嘅啫。系、 哦、 啊， 我即系你瞓时佢又翻， 跟住妈咪嘅，基本上我喺边 翻工都跟住你嘅， 系啊系啊， 哎呀， 咁我公司我都有供， 系咩？ 不过公司供我啲同事就唔知嘅， 哦，咁你摆喺边啊？ 摆柜桶咯， 摆柜桶， 柜桶装， 即系 portable 嗰只， 唔系，供奉型嘅， 供奉型啊。 系啊，供奉型嗰啲我唔摆个柜桶入，因为我点解我会摆公司咧？因为我屋企已经摆到冇位摆啦，跟住我就唔知摆边度。 老实屋企有几多只先？即系 应该嗱，我冇数过，大概有60个度啦。 全部都系细路仔啊！ 古曼咁姐姐就有几个咁样样咯。 哦，但系当初点解会即系接触呢啲嘢？即系你由第一步 有啲嘢。 人唔去到黑到盡頭，你都不問鬼神。 有啲事發生 嘅。Oh, okay. 我其實係試完就是、我舊年六七月嗰陣時啦，咁就黑到爆燈，咁就好多嘢發生嘅，工作又唔順利啦，俾人調完又調，調完又調啦，調鋪係啦，咁啊調鋪越調就越衰，越調就越衰。跟住 ending 咧，工作唔順利咧，哇！識到嗰啲男人咧，個個都碌街嚟嘅。仆街，佢同我讲呢个系话有老婆，嗰、那个唔知搞乜春嗰啲啦。跟住 ending 咧，咁钱财方面咁就投资上又输咗好多钱啦。跟住我喺度谂紧，冇黑到咁有乜计仔咧咁啊？咁我个人就即系中意一个比较中意走捷径嘅人咯。你叫我循正途话咩去 seven 打多份工嗰啲，我即系睬你都癫。跟住咁我就喺度谂紧啊，有咩计咧究竟？跟住谂咗好耐啊，可以养鬼仔。其实我以前我好惊鬼，惊鬼惊得好惊。我咧夜晚你叫我冲凉咧，我冲三分钟即刻飙翻墙嗰啲人嚟嘅，跟住咁 转变好大喎。 系啊，咁但系问题，你都去到咁绝望咯，即系咁 唔怕啦，咁 死无大害 系 嘛？ 即系都去到咁 Q 衰咯，你仲可以点啫？跟住后屘我就喺度上网 search 养鬼仔，跟住后屘啊，发觉原来养古曼童同鬼仔系两样嘢嚟嘅。咁但我个心都好 Q 惊，即系我有阵时我上网喺度睇啲案例咧，有阵时有啲姐有啲人就喺度讲话咩话咩哇！我见到阿细路唔知喺边嗰啲，我心谂啲吓死人咩？跟住后屘我就所以我第一只我就请咗一只猫灵，我请咗翻嚟。啊！又真係人緣好咗好多喎。 貓靈啊， 係啦， 即係我哋啱啱見到啲， 頭先見到嗰啲貓靈嗰、那個，跟、住、我就哇，人緣真係好咗好多喎。好似啲嘢開始有轉變咯。唉，唔緊要啦，橫掂都係啦，請個細路翻嚟先。请完翻嚟啊，倾到计嘅，犀利！ 个细路系会帮你噶， 个细路会帮我。 总言之系正当嘅嘢就会帮。 系啦，跟住你系哇好突然间咧，你会系好多好多生意啊， 即系顺咗啦， 顺咗好多，跟住好多人追啊，跟住等，即系你唔好理话嗰啲系咩人，但系你会多咗好多呢啲嘢咯，你会多咗好多机会咯。即係好似我其實我就做個行業就係、我做地產嘅，咁、就你變咗你就你會好靠機會，你會睇下撞唔撞到啲客啊嗰啲噶嘛。咁我就即係而家試到好靜啦。咁但我永遠我都係好多客揾我啊。唔知點解冇 唔買就租啦，租都好啊。 係啊，係啊，無啦啦咧個客又會 refer 佬，又會 refer 佬，又 refer 佬，又 refer 佬咁樣。 即係啲同事未話哇咩事啊？ 係啦，佢哋就成日都同埋咧 咩料啊？ 人接 walk in， 我接 walk in 咧，人哋接個9000蚊個 walk in 租， 你又90000蚊， 我唔係我係接個900000買嗰啲咯，即係係好唔同嗰啲咯。咁其實佢哋就會係覺得啊點解會咁？佢哋成日話我死好命死靚妹咁樣。咁我心諗唔通我同你講咩？跟住後屘我話我拜四面神，我拜四面神，佢哋都話我邪嘅咯。我话拜神有几邪啊，大佬！ 可能即系始终即系喺香港个接受能力，香港人 电影咧 系啊，即系啲电影佢可能渲染得太过讲到太过邪门啦，即系你话四面神啊，或者系即系养鬼仔啊， 唔系佢哋唔知冇人知我有养小朋友嘅，佢哋净系知我拜神嘅啫， 即系可能佢哋即系。自己唔識嘅，佢哋就會覺得好似好得人驚咁啦。咁但係講真都係嗰句啦，即係最緊要係即係學阿啲貓啱啱講咗好多嘢，最重要係你養呢啲嘅時候，你個心唔可以係害人啦，同埋係即係你得到你想要嘅嘢之餘，你要即係去做一啲功德，係啦，去幫咗啲善事去回向翻俾佢哋。咁我覺得孤物論你話嘅其實佢係咪真係幫到你都好啦。咁做善事都冇壞嘅，係啊。咁我又覺得如果你話當然啦，如果真係好似即係佢哋咁講，真係裏面有小朋友又俾人落咗，又無家可歸，即係你令到佢有瓦遮頭，有人錫，咁到佢真係功德圆满可以投胎嘅时候，咁佢就走，咁佢都会多谢你，咁某程度上都系一件善事嚟嘅。 都系一件功德啊。 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最紧要系大家个心会唔会系个出发点系点咯，即系我本身我系用一个好嘅出发点，善意嘅想做善事，想帮人。咁其实又好似又即系呢一集之后倾完偈，又好似唔系话真系邪门得咁犀利系嘛？ 其实系唔系想象中咁邪，其实你了解咗件事唔系你想象咁邪咯，系啊，同埋佢哋呢个法门系。个细路你供得佢唔好，或者你要去做啲佢唔中意做，佢随时可以走，根本就唔系一个夹硬控制人哋嘅法术。 明白。咁其实我谂咧，可能经过今集之后咧，咁可能大家都会对即系古曼童呢样嘢，即系会认识会。 可能出街啲佛牌铺生意好咗。 系啊，即系啲认识就会深咗咁样啦，同埋都即系起码冇嗰种即系听到人哋话古像古曼童就有一种好恐惧嘅感觉咁样样啦。咁其实咧。 今集時間都夠啦，咁睇下我咁好多謝啲貓啦，咁帶咗咁多小朋友同埋帶咗咁多佛牌嗰啲想同，所以同我哋分享啦，咁都唔該曬阿做啦咁樣啦，嗯係啊，咁如睇下我哋。系啦，咁但系有機會嘅時候，我哋再講下其他唔同類型嘅，會唔會可能譬如有啲符咒啊，或者係有啲譬如降頭啊、法術啊， 可以講下啲黐符啊、金針啊嗰啲。 係啦，咁我哋有機會嘅時候再同大家分享下，拜拜。 拜拜。